锵锵三人行，哎，扎老师在这个领略到祖国日新月异啊，嗯，一天一个话题，甚至啊一天一个话题都不够，一天几个话题， 几个话题，对， 哎哎，格子，你们这个搞这个公众号的也是哈，嗯，你觉不觉得现在这个中国社会太有话题了？ 有的时候也发愁。有的时候一天七八个话题，然后一个星期不开锅，新闻还是一个很靠热点吃饭的一个行业。 对，哎，所以我想问扎老师，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在美国短期住几天哈，他们的那个网络上 Facebook 上确实也有一些话题，嗯，可是这个量级啊，那种主旋律的程度啊，和中国的这个舆论场那不可同日而语，嗯，所以我有时候总是相对感觉啊，我说美国怎么这么冷清啊，整天没什么事儿啊，我们这儿一天一个什么范雨素啊，一天一个什么的什么什么，这书店又开了，整天出事儿，嗯，你在美国的这个舆论界你感觉是怎么样？ 我是 他们就是一床铺一川普能说半个月， 就一川普这一年就觉得开了锅了，对，就简直是各种话题了，每天都看不过来了。而且这些不同的台，就是你有那个晚间搞笑的节目，那也就永远有话题嘛，各种模仿，各种调侃，然后左右还有茶党就互相打嘛，哎，这 那要是明星什么这种八卦呀，他会成为哗家伙全民族网上全是这个吗？ 不会，不至于。我反正没有这个感觉啊。当然我也不太看那些真人秀什么的，有当然有一批观众是白天就是看那些人的，就你可能都觉得很无聊。当然这边也有这种自媒体，我一个人吃碗面条什么又说说这个，也有人一堆人追着看，我也不完全不懂是为什么。但除了这种，就是你说这种就什么人都有一些人在看之外，就像这种铺天盖地，大家迅速形成一个集中点，就大家都看这个。比如这，咱们刚说那范雨素，我就发现，哎，这怎么这两天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朋友，你以为他们都各有爱好呢？哎，迅速集中在一篇文章上来了。 对， 这种我觉得在美国很少见。 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个大一统国家。 哎，你别说，你这个角度有点意思。 是这样的， 我对这个是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们还是就是说人民一条心，嗯，对吧？聊的都是一个话题，按说呢。人都是各 哪怕转向都是全民一起转，你看去年你知道新浪微博它那个搜索量第一名的是什么？我非常惊讶，我那天看到之后是乔任梁自杀。你忽然 忘了这是谁了？ 就是一个男明星。 哦哦，是忧郁症什么的啊？ 对，然后自杀，那是另外一个原因自杀。但是你就看到说，自从这两年我们的这个手机移动客户端开始往娱乐方面转之后，全民转。以前大家天天讨论政治问题，现在天天讨论娱乐话题。 是， 嗯，这个你看美国，比如说你就说这个明星自杀，就近两年我能想到的，比如那个 Robin Williams 是一个很有名的，嗯，而且是几十年的那种，就是说 老明星 应该算是老明星，电影，嗯，什么就美国式的相声什么全也是死得很惨啊。他可能就是这种不育之症，然后自己拿一个绳子就，拿一个领带吧还是什么，嗯，就在洗手间就自杀了。可是他之后的那种就是很自发的各种纪念回顾，嗯，然后回放他生前的那些节目，然后大家去就是表示一种致敬，就他就进入历史了。很少有这种就再去挖这种各种角度去挖八卦，然后表现在这种时候表现我的幽默，我的这个什么，我的种种的这种人格也好还是什么，好像不太有这种东西，还是有一种尊重。连那个 Prince 死了，他也是就是，是，哎，我忘了是嗑药吗？不是，还是说就是吃药吃错了，我忘了啊。 而且呢， 他们这么死了之后，中国也是这么纪念的， 就是 对他们，就是中国的舆论场也是这么纪念他们的。 我 但是别的人 在微博上在微信上也是这样去纪念 Robin Williams 包括 Prince 一样，嗯， 但是 纪念美国明星， 嗯，对 对，这是世界性的明星嘛， 非常正常的， 对，他得的那种病啊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他太痛苦了。后来我说是大脑里边有一种什么物质出现了变化， 他太太现在专门去资助这方面的专家研究， 很罕见的一种病， 对 吧？ 对，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啊，就是你说中国的这叫娱乐话题，我也不太同意，好像是以娱乐的名义啊，人民以娱乐的名义，但是呢，好像这些话题最后啊是像纪检委一样是要见着结果的，甚至当事人会受到 超强大的压力，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的。他是这种性，你比如说深圳那个罗尔事件，你记得吗？ 嗯嗯。 但罗尔，你听说过这罗尔事件吗？就是女儿什么白血病了，然后捐款，咵跟人接出来说你不是没有钱，到最后你是出来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把钱退了，然后呢道歉，然后怎么怎么着你的表态，要不然大家好像都有点不会放过你。你看最近我要说的事儿，这又出这么一档子。深圳四胞胎，深圳四胞胎，你可以看看这个可爱的四胞胎啊，这个照片啊，这个这是出现在很多电视台的节目上的四胞胎，最近出现在一个诗词节目上，哎，火了。但是这一火呢，事儿就来了，原来他们还有一个姐姐，哎，这原来呢，你再往下看，原来还不止一个姐姐，你再往下看，哎。没了啊，就是不是有合影吗？啊，就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啊，我就发现这个剧情啊，我昨天看的都神经了，好家伙，哎，就是说这个四个胞胎啊，这个人民群众都是刑侦局的，都是说他这个姐姐叫什么娜娜啊，后来说不对，就是他妈妈自称呢，跟我原来据说原来跟我们鲁豫说过，留过一对双胞胎。那对双胞胎到底是真留了还是假留了？也许呢，总共有三个女儿，对吧？有一个女儿现在叫娜娜的这个女儿，可能不叫娜娜，因为她另一个女儿呢叫蒋震，是吧？是姓蒋吧？深圳的震。说既然有个女儿叫蒋震，这个逻辑上讲，还应该有个女儿叫蒋深呢。蒋深是哪儿？我的这一逗，我觉得太逗了。 还有说是那一对是女的，所以给留了吗？ 哦，对， 前一对双胞胎。 对，那就不管怎么说，2006年什么几月份之前，这算超生吧？超生罚款了没有？哈啪！人民群众都会算数啊，算出来了，都又算出来，至少得罚30多万，交了没有？哎，这太逗了。哎，格子，你这新闻行的，你给报道报道。 报道倒谈不上，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这两天开始转向了一个女权视角，就是说她这个对于这儿子和女儿，她有一个歧视女儿，然后重视儿子的这么一个倾向，然后就是而且扒拉出她6万多条微博了，说她6万多条微博下面就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除了骂政府、骂党和国家，就是去这个发泄各种各样的一些言论。其实最让大家受不了的，实际上就是她的这个对。女儿的这个忽视，你看节目里面也是，怎么忽然出现一个大女儿，而且把女儿房给那个放在厨房里面去了。当然她后来发声明说，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为了节目效果，他们家可能不住那儿，是吧？就是还有说是上市公司高管的。但是我觉得就引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就是她这个对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我是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 山东 非常特别， 我们从小就非常严重的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环境，到现在还有人问我说， 就是女儿都打胎， 比如说倒也不是，比如说张老师会问我说，哎，那我要去你们山东吃饭，我是不是不能上桌？是这个 真的，我给你补充啊，我们老家山东章丘的，过去我爸就跟我讲，新中国了，你知道，就是说村里啊，这个大队长是女的。领导是女的，是吧？但是呢，开会的时候，他的下属老爷们儿全坐炕上。你这个女的大队长，你虽然党政干部，你是领导，但是你得站着，男的都得坐着。他就是反正山东的这个男尊女卑的文化。 山东比别的地方更厉害吗？因为我觉得 孔孟之道嘛， 我 全国都是这样吧。我母亲家是湖北的，他们那个号称啊，湖北的那个地方的民俗应该是女的很就是很厉害，男的比较弱。可是呢，你看我们家那个后来去看那个家谱啊，都没有女的。就是比如我母亲家本来有三男不是2男四女。应该是这样吧，结果呢只有男的下边的儿子什么还都列，但是女的全都是虚的，就没有，这不是你们是山东啊。 我特别同意您这个看法，就是它其实是个时代问题，就是其实有一个词叫进步，进步这个词特别虚伪，就是进步 可不是个必然的事情。你要想想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走过这人类文明这五千年啊，你会发现进步其实是个特别偶然的一个事情。你比如说这个女性这个被平等对待这个事儿，实际上即便在美国，如果放在50年前，女性也并不像今天这样这么平等。我那天去看一个40年前美国的一个类似于美国的那个就是编辑部的故事这么一个片儿，它那里面就有一个很独特的女性，就是30多岁没有结婚自己出差。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它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标志。那你再去想到说，比如说他那时候出差，你就看他是拎着一个行李箱的。我相信赵老师您刚去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拉杆箱呢吧？ 没有， 我们今天就这个出行都有拉杆箱，觉得这个这是很正常。实际上这也就20-30年的事情。 嗯， 还有前两天我去看那个刘湘成先生那个有一本摄影画册嘛，你看、 啊、刘湘成好像得过普利策奖的那个那个 很厉害很厉害。对、他那个画册里面那个摄影册集里面一看，我有一张照片我就乐了，有一张照片是1978年中国一个杂技团，是大熊猫拿着刀和叉表演吃糖。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眼看就是把熊猫当宗教了，就是他在上面摄像头下面滚一个圈，大家哎呀好萌好萌，对吧？那时候你要被拿鞭子打着去吃糖的，去表演吃糖，等于说实际上进步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事情。 啊，你是说这家人确实父亲母亲有重男轻女的这个问题？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得去想到一个问题，今天这我们生活到2017年，但是有很多人他的思想是1917年的，还有一部分人他思想是2117年的。 嗯，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同时生活着好几百年的人呢。 是， 嗯， 哎，我倒是对这问题啊，按说我应该完全同意这种女权主义的角度哈，但是我倒觉得，我看到他这个后来的一些解释，我倒对这个稍微有点怀疑，就是说他是不是完全是重男轻女引起的？因为首先前面他已经有2个女儿，这2个女儿生出来了，没有打掉，对吧？后边这个又生出来了以后。这个好像变成了一个，他因为他少见嘛，一下一包生4个，而且又马上有经济利益可获得。你要说他完全是重男轻女吧，这2个女儿其中至少有一个说每次其实他这个去表演那女儿都在那儿，那等于就是说至少这个电视台的人完全是知道的，就是他知道他有一个女儿，但是大家都知道从一个舞台角度，从一个做戏的角度，就得让这家就是四包男胎，4个小男孩是最有戏的。 哎， 然后他当中后来他解释呢，就好像这女孩和这个爸爸都在解释啊，你看我们这个其实还是很珍爱这个女儿的。我忘了现在啊，有一些细节你还感觉他也不是完全编出来的，因为就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他在重男轻女的前提之下啊，就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些，家里边有那这个男的肯定地位高，但是你会在实际上中国人这种大家庭的日常生活，你又会发现他从来那个生活都是灰色地带的，他不是他就完全不爱这个女儿，他也会很珍爱这个女儿，他也会给这个女儿很多，尤其是父亲就父女的关系啊，有的时候 我同意您这个看法， 而且有的时候啊，他确实也有一个媒体啊，是这个社会心理啊，包括这个电视台的这个合谋。比如说像有些人说，你最早看见就是说给这个女儿啊弄这个厨房一小间那个哈，是北京卫视的一个搞装修的一个节目。 嗯， 好，人家都说了，说感觉这女儿一推门咣叽进来了，说在门外带好了话筒，装作不期而遇进来的是吧？这等等这个里边啊，也都有一个电视台做戏的。 嗯， 这个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是你知道，我也不完全同意格子说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跟你说啊，他有时候有一种情况，你觉得他是几几年几几年，我倒觉得呢，他挺现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知道，对于这个生活比较好的一般的家庭来说，咱们讲的是天伦之乐，家人之间的感情。但是你看，我也跟那个凤凰男的那个父亲，就是老农民，聊过天儿。你知道，比如说在有些农村里啊，他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啊。他给你讲的这个话呀，完全像个买卖，就是说你看我这个儿子投资，他讲的他用的都是农民用的都是投资这个词儿，我投资在他身上，我有俩孩子，一儿子一女儿，我投资在他身上，最后他出去上了大学，怎么怎么着，他回不回来，给家里该给多少钱，就算这个账。我就发现啊，这4胞胎就是个资源。 嗯， 你要用公司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家庭，就会发现另一件事儿，比如说啊，如果这个4胞胎不是男孩，我相信差别也不大。如果是4胞胎是女的，那可能也不叫重男轻女了，因为这4胞胎 既在当初能得到免费的奶粉、免费的补助、这个免费的入学，而且四胞胎是个少见的事儿，可以学曲艺，可以上节目表演，可以为家里挣来很多资源。所以他在他更多程度上，咱就说，哎，唱片公司最熟这事儿了。这四个组合，他超过他那姐姐，对吧？在价值上讲，那当然要主打这四个。这四个组合， 这是两个 twins 是吧？ 两个 twins， 没有，我先这个自辩一下，我为什么会去有一个判断重男轻女？因为我刚才说我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环境下长大的，我怎么去判断他们家重男轻女呢？就在于他是女儿，女儿最后结果是儿子，这个顺序是。如果是先生个儿子，后来再生女儿，这我不会去随便这么说。 有人猜他们是为了追个女儿，追个儿子。 我见过连生七个女儿的情况。 你 明白我意思吧？实际上最后就是要等个儿子的，所以这是我判断他重男轻女。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可以理解他，我可以理解他，就是基于我刚才说的，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头脑都到了这个时代。你要知道说，进步真的不是必然的。我刚才说，你如果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你去伊朗，你会看到海滩上那些女的是穿比基尼的，那今天，这只剩下眼睛了，那你说这算进步还是退步？我们从这个一般意义上是，当然 标准在哪儿？看你从你要在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看来，这才是进步， 进步了，但起码是退回去了嘛，对吧？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进步结果，我们要捍卫它。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理解它，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捍卫我们所坚持的价值观。 所以他讲的有意思，就是你看，在中国，你发现没有，所有的问题都搅和在了一起。我就觉得生活在今时今日的中国呀，辨明是非变得极其复杂，因为事情都不简单了。你比如说，如果这个事情只是一个重男轻女的论题，我们好讨论。 对。 但是问题它又跟商业利益， 没错， 跟综艺节目，跟拿孩子挣钱。跟这么多的事情给搅和在了一起，你说还看得清吗？ 对，其实也不只是今天，我记得我以前就在咱们这儿还说过，就说老说以前那个传统社会，就是你比如说都是那个妻妾如云啊，然后那个富人家里边都那还不得娶几个小老婆，这就是重男轻女吧？凭什么那么多要共享一个男人？可是他同时其实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是吧？他就是一个有钱的人。他能养得起这么多女的，那么这些人就甘心情愿的，因为资源，因为他是一棵摇钱树。你们见了几个农村的穷的，就是那都是那真的是好像就娶不起一个老婆都娶不起的，得俩兄弟俩 share 就是娶一个老婆。这根儿上还是这个资源的问题。你如果这个经济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我觉得这重男轻女的还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 而且呢， 从这个角度讲，它就得到了一定时候。 而且呢，你看，还结合上今天的这个网络深挖，这家伙多厉害啊！这个人肉搜索多厉害啊！你就格子刚才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它又是一个值得谈的一个话题。其实就比方说，说这家生四个养四这么多孩子，够辛苦的，对吧？然后呢，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的四胞胎，那。怎么也是家里的摇钱树啊，这么有名，上了这么多节目。好，然后呢再一翻，你父亲跟那个罗尔事件一样，就是说你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呢？你没钱你怎么在东莞那公司还有60万股呢？然后呢这要赶快道歉解释啊，解释就是说，我帮人代持几十万，我自己只剩几十万等等，就这些让人生疑。可是你觉得他是可以理解的吗？假如说他并不缺钱，他的行为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吗？ 我觉得人性是复杂的，就我们说你很难用特别线性的一个方式去理解一个人。就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话题，你说这人他到这时候他后不后悔？他后悔，但你说那时候他干不干这事儿？他干，因为他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会曝光出来这个事情。人性有非常非常黑的那一面，是他自己可能都不能完全理解的。 对呀，就像今天咱很多人说的，能占的便宜为什么不占呢？ 这都没到黑，他就是有点 灰， 有点暗乎乎的那个东西。这个人一看也不是那种大恶， 对， 有点小奸小坏，有点占小便宜，总的人还是不错的。我甚至我就说，包括他对他女儿，我相信也不会很坏。虽然他肯定是重男轻女，而且我要补充一句，我特别高兴听到我们这年轻一代哈，这 有女权意识， 不是就是三观特别正， 是 女权意识，而且也不是一个就是 一个很简单化的一个女权意识，有的女权 我这实时自省了，我这过两天就因为我们山东孔夫子老家嘛，五日三省吾身是不是有点太男权了？ 不，你这个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他还没孩子呢，等将来你也弄出个几胞胎是不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就是格子提的那个，我觉得呢，我要说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有些扭曲的人性之常，一定有人骂我，但是呢。的确这种微博的留言我整天常见，就是说这个父亲，你知道这父亲也挺逗的，这家伙一给翻出来，他是说在24小时还是48小时之内他要删掉60000多条微博，就你知道过去这个右派就还不细究不学历史，就是这个，你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很少发这些政治的东西，就是他就是啊，就好，结果呢他在这急着删，听说他平均2秒删一个， 别人急着截图， 别人急着截啊，里边有骂党的，骂国家的，骂解放军的，骂什么的，骂什么，我的天，但是就是啊，好，别人就逮着理了，你哎拿着国家的好处，拿着社会的爱心，还在这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好，我觉得这玩意儿够惨的。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天的网络呀，要不说咱们这个国家呀也是盛世之相，我觉得也有一定程度的宽容，虽然也经常删，对吧？有时候是他自己删，对吧？就是其实他要是个无名氏，他也不知道他会成名。如果是无名氏，的确今天网上很多人就老是骂这个当政的，这种语言就是简直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常态，当然这次是出了事儿了，一下暴露了，对这个事情该怎么看，有些人就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啊，可是我又觉得我怎么经常见到这样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你看其实今天是一个媒体社会， 你说他是当真的吗？我甚至都不太相信他有多认真， 我看不出来，就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这个反政府反党， 有的人你发现没有，他是平常聊天喝酒吃肉什么，他习惯性的骂共产党，但甚至那甚至我都认为他没细想过，他就是一个说的口滑，有你怎么解释人民日报，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我当然非常反感这种观点我们得先亮明了，对吧？没有，其实我觉得今天是个媒介社会，就是媒介社会就在于说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注意力，你一天中24个小时有8个小时睡觉，其中16个小时的14个小时你可能是在消费的是媒介上给你的观点，媒介上的人，就是他可能跟邓文涛比，跟他家里的叔叔伯伯都熟，也就是说他可能天天看的是张老师，看的是你的观点，那但是大部分人一回家一看生活中就有很多那种见解非常愚蠢的，或者说那种观点非常粗暴的这种人，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常态，只是说你因为在网上看习惯，在媒介中看习惯了那种特别好的，特别中庸的，特别公允的观点，你一看这种人受不了，所以你就看我们80后90后现在在微博上，你看我就看这现在这人都是带着价值观评论，就你去挖一个事儿的时候你是自带价值观的， 对， 所以你一看到这种人，你在下面最常见到一条评论会，请你原地爆炸好吗？ 还有这词儿， 对，请你原地爆炸好吗？我经常一看一个新闻出来一个奇葩，就请你原地爆炸好吗？我想说，如果这个社会的问题那么好解决，就原地爆炸就解决了，可能就你回家一看，这个周围这个408厦嘣嘣嘣全炸了，不好那个。 我还觉得是不是就是说我因为不知道这个具体这个父亲他周围的这个朋友圈哈， 对， 是些什么人？因为其实这个媒体爆炸时代，就是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大家都活在一个回音箱里边。这回音箱就是你应该知道这个 echo chamber 啊，就是很多年前有一篇，就是美国就有一个人就研究这种现象，就是形成了你每个人都在你周围的朋友圈里面，对吧？这个朋友圈都是经过筛选的，就你比如说五毛，所谓在中国就是五毛们在一个圈子里面，爱国者或者叫什么在一个圈子里，然后这些愤青们又在什么官迷在一个，自动最后大家就都活在一个同气相求啊，叫什么？ 你结果同声相应、啊、 同声相应，你说的话就不自觉的，你转发的帖子也都是在强化这个圈子共有的一种倾向，比如都骂政府，或者是都歌颂政府，都爱国，都反美，这都是就是变成了一种倾向之后呢，你不自觉的这就是你的 情感，就是你的观点，所以你慢慢你就发现你老在不断也在强化这个，你发的帖子，你表达的你的反应什么的都是这样，那久而久之好像也许你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全世界大概都是像我这么看的，或者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不这样看的都不正常，就这种回音箱的印象是不是也可能 有 变成了， 在今天一个数据挖掘的时代更这样。你比如说我现在看到那个媒介停留时间最长，时间最长的是今日头条，它的平均停留时间可能达到了70多分钟。为什么呢？你用的时间越久，你停留的时间会越长，因为它太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在一个这个老在那种女明星的照片底下停留，他老给你推荐这种，那你就有数不清。 这就是大数据啊， 对， 他都分析了你的倾向之后专给你。 是这样，你在快手上你如果看一类视频，你会回头看到全是这类视频。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夸国家骂国家要是不理性都是一种民粹。 对， 是吧？ 是这样， 这两个极端都有。 对，嗯， 所以我现在觉得有这种感情和这个惯性，就是你看过去香港也有一个词儿，就是香港有些派别叫做逢中必反，当然不能把中跟香港并称，但是他就是说只要是你北京的，这全是错的。